那你这么有钱到上海？ 上海 上海大饭店， 上海大饭店。 哎 哎，到了藏 什么叫上海大饭店呢？ 上海，我说挺溜，上海大饭店嘛。 上海大饭店， 你怎么不认上海大饭啊？ 上海大饭店 没改过来， 没改过来。 上海大饭店， 哎，还得蹲一下，别蹲，再蹲找不着人了啊。 上海大饭店， 嗯， 对。我一个人包八间房， 八间房 包八间， 那怎么睡？ 有法睡。你 怎么睡呢？ 买闹表，上好前十分钟对好钟点，完事拿闹表进一号，到一号把闹表搁下，被窝铺好，脱了衣裳脱了鞋，滋溜钻被窝， 到点了， 哎呦，赶紧起来穿好衣裳穿好鞋，拿闹表进二号，到二号把闹表搁下，被窝铺好，脱了衣裳脱了鞋，滋溜钻被窝， 到点了， 赶紧起来穿好衣裳穿好鞋，拿着，哎呦，就这一宿哦， 睡得这舒服， 我一宿没合眼呢。 你睡不了，有这么睡觉的？ 哎，还告诉你，我不困， 还不困， 哎， 怪事儿吧？ 我有精神上的支柱， 嗯嗯嗯， 我有钱， 好好好， 白天我上海大世界， 好啊， 游乐，玩儿，哎呀，痛快， 那是。 出门我碰上一熟人， 谁呀？我认得吗？ 你大哥呀。 他那干嘛去了？ 我哪知道啊！ 哇， 哎呦，混的不行了。 是啊， 头发二寸多长，一身的，哎呦，穿的衣裳不讲究。 呵呵， 见着我了，有礼貌。 嗯， 见着我就给我跪下了。 我跪下了， 拜拜。 啊，不，这打住，打住、 嗯！ 他怎么管你叫拜拜？ 他管我，对呀、啊，管我叫拜拜。 为什么管你叫拜？ 为什么？我有钱呢、啊。 有钱 啊！ 有钱你应当大三辈啊，对吧？ 大三 啊。 那不是你小名吗？ 谁小名？ 我走，跟我走， 干嘛去？ 灰头洗澡换衣裳， 这不让您破费。 嘿，我穿的是虎腿皮袄， 他呢？ 我给他来一件毫绒大衣。 哎，对着武汉， 他也不热， 这还传染？ 哎，半年之久啊， 嗯嗯嗯， 都是我给的钱， 没让你少花钱。 我对你大哥怎么样？ 够意思， 够意思啊！ 那是 你大哥可不够意思啊！ 怎么着？ 那天我出门办事去了， 啊、 嗯、 啊。 回来我一看，四旮旯空啊！ 哎呦， 全都给我卷走了， 这可不对。 你看你大哥做这事儿， 还真是 什么也没给我剩。 你瞧瞧， 就剩下一件大棉袍， 也算御寒的衣服。 我还御寒呢？ 怎么？ 英名是棉袍啊， 实际呢， 前面是单的，后边是夹的。 哼， 就在袖口上有二两棉花。 你瞧这惨劲儿， 我是身上无衣，肚内无食啊， 饥寒交迫、啊。 我走在大街上 啊， 脚踩着大地，眼望着苍天呐、 啊。嗯、啊、嗯、 啊，西北风刮起来了，大雪片下来了。 哎呀， 我顶着西北风，冒着大雪片， 嗯 嗯, 嗯， 我干嘛去我？我往哪儿去啊？ 困难是暂时的， 我死 啊！别不。好死不如赖活着！ 别拦住我！ 说什么不能死？ 我这人劲头上来了！ 你这人怎么这样？ 你这人 越说越来劲儿！ 你看你们这哥俩、 哎， 你看谁拦着我？谁拦着我？谁孙子？你这 你要不死，你是孙子！你快死吧你！ 我死！ 你好赖话都听不出来！ 我怎么死？ 你爱怎么死怎么死！ 我说 啊， 摸电门 摸！ 哎， 够得着吗？ 哎，你真了解我。 哎 你们俩人一块抱着我， 哎，这玩意儿独生子也不能这么生啊，那个 哪那么些废话呢？ 抱着你， 我 你想的倒好， 晃悠，往哪儿找电门去？ 哎，这倒是， 我跳井， 跳井也行， 我跳井，说用井前面就井， 那有菜地的地方都有井， 一片菜园子， 嗯， 窝棚里还睡俩人， 那是看菜地的， 哎，人不知鬼不觉。 嗯跳下去 哎，不能跳， 怎么着？ 明人不能做暗事。 哎呦，你都跳井了，你还明人不做暗事？ 我得叫醒喽。 叫醒干嘛？ 叫醒跟他商量商量，他叫我跳我就跳，不叫我跳我就不跳。 叫醒了吗？ 叫醒了。 哦， 这去挖去了。啊，醒了一个。 嗯， 你做梦呀？ 嗯， 哎呦，我做梦呀？我跳井，我做梦呀？哎呦，他一说跳井，哎，先生，你别跳井啊！ 嗯， 你这一跳井，我们这不村子仨不就口子全指着狗井吃饭呢？ 嗯， 你跳下不是完了？我管不着， 哇！ 别拦着我啊！ 啊， 我这劲儿上来了，我干了，我非你看看你这个人，先生，你用钱不？ 嗯， 他问我用钱，我 就是 我百万富翁啊！ 对呀、 啊，我就用我聊我这本，我不用钱，别这么说，我今天来二十， 二十 给我二十，哼，三十， 哎呦呵， 三十五 还打价还价。 36块起毛五， 嗯，你还没脸不算账了。 我说你甭跟我对付 啊！ 我告诉你，少50不行。 哎，他倒逮了你了， 眼看50块钱我快到手了。 嗯嗯， 那里边还睡着一个呢。 啊， 那个醒了。 嗯， 老二，你嚷嚷嘛呀？所以我大哥聊不得了，有人要跳井，你撒手， 还有叫醒的跳井的， 真是。 我看看 啊， 这过来了，谁要跳井啊？ 嗯， 哎，咱不含糊，我， 嗯， 哦，就是你呀， 啊， 就是你一个人，还有旁人木有了？ 嗯， 我跟你说话怎么有味儿啊？ 就是， 就我一人，我说你一人好办，自己的井没说的， 嗯， 跳吧， 跳吧， 不跳还等嘛呀？老二，他不跳，把他闯进去。 哎，这回我看你怎么办？ 怎么办呢？我光脚的，我还怕你穿鞋的。 嗯， 我得问你，你的井是甜水苦水？ 怎么还甜水苦水啊？ 找台阶你不懂。 人说甜水， 苦命人，我得跳天井水。 啊，那要说是苦水呢？ 苦水啊，临死我得喝口甜水。反正我、哎、反正我不跳。 两头堵， 哎， 他说什么？ 你俺这水呀、 啊，啊， 他是八天不苦， 嘿，二性子水， 你这话是三清子。 嗯， 我告诉你啊，逼死人命，你可盯着打官司。 嗯， 我倒退几步，一蒙脸，噔噔噔噔，扑通 跳下去了。 我给他跪下了， 跪下了， 跪下 啊！ 这叫三十六计当中的一计。 您怎么使？ 跪下说横话。 怎么说？ 就我的横话 啊， 都没边儿了。 哦哦哦， 拜拜，我不好念了。 这叫横话呀。 他可软了， 是啊， 我看你就不像跳井的。 嗯， 老二，鸡他拿俩窝头，拿个柴火，拿个砂锅，前面有小面，那里边忍一宿去吧。 花花，还是不错、哎， 还是真不错。 就是 拿着东西倒着小面，把门推开了，一看里边挺宽敞。 嗯， 砂锅支是水倒上，火点着了，水开了，俩窝头我入肚了， 肚子有食了， 完事睡大觉。 那是是， 躺在供桌上 休息休息。 我正在似睡不睡的时候， 嗯嗯， 外面来辆汽车， 汽车了， 嘎噔一下子站住了。 哦。 汽车与咱没关系， 就是 下来好几个人，说的话怪瘆人的。 说什么？ 找找找找，别说甭找，找什么呀？就在这里边呢啊！后门我都堵死了。 我听明白了， 就怕他跑了。 您别说了 啊， 这是逮贼的。 哎呦， 逮着就轻饶不了， 就是多冤的很。 嘿， 我一咕噜啊，我跑供桌底下去了。 嗯嗯， 接着那个帘儿，我偷着往外看。 嗯嗯， 进来六七个人 啊， 一拥而上啊， 就把你捆上了， 就给我跪下了。 跪下了， 跪下说的话莫名其妙。 说什么？ 顾老爷， 认识你， 我没亲戚， 认错人了。 哎，认错人了， 是不是？ 哪有我这样的顾老爷呀？ 嗯， 那个说了，上点岁数。 嗯， 顾老爷不怕您过意呀、啊。 嗯嗯， 你小时候是我给您抱大的。 得， 你说说， 还认准了？ 这怎么、 啊？ 这个 啊，跟去 啊，去 去啊！ 哎呦，认我儿子行，认顾老爷。 嗯嗯， 那行那个。 可不 啊。哎呦，我想怎么办呢？ 要不去， 不转去的，哪儿找这好事儿去啊？ 那怎么办呢？ 哎，我会啊，会。我说你看看，哪有我这样的姑老爷？ 嗯， 回家以后大大小小、老老少少，我对得起谁呀、啊？ 嗯， 就这句话。 他说什么？ 上岁数说话了。 哦哦。 哎呦，家里还有谁呀、啊？ 嗯， 老太太是您的岳母，小姐是您的人。 哦， 下边就是我们的，没有别人了。 嗯， 我一听怎么着 啊？ 哎呦，还寡妇老太太带着一闺女。哎呦， 你们这有弹簧吗？ 这得去啊！ 去哪儿去？中午吃药了吗？你 得去，加了砂锅上汽车， 还加砂锅干嘛？撂去吧，不要了。 那再到这一任不是往外轰，我要饭没家伙了。 不， 哎， 还挺有战略观念。 坐汽车了，没坐过。 嗯， 软软乎乎，十来分钟。 嗯， 哎呦，到了。我接着玻璃子一看呢， 啊， 是个大宅门。 哇， 二百多口子列队迎接， 这么大排场。 接姑老爷，接姑老爷， 坏了，怎么了？ 我不敢下去了。 怎么了？ 庙里边六七个人， 啊啊， 二百多口子。 对啊， 有一个认出，哎，别喊了啊，这可不是啊，不认识他。上礼拜我在大锦台我听过他说相声。 哎， 你看这怎么 办？哎，真是， 这 你不下也不行啊。 哎，我会演戏。 那怎么演？ 这只手夹着砂锅， 嗯， 这只手一挡脸， 嗯， 你们不要这个样子，不要这个样子。 哎，混进去了， 进去了。 哈， 我这一甩不要紧， 怎么 袖口那二两棉花给甩出去了？ 这不破财吗？这不 到底我这么一看，老太太出来了。 认识老太太？ 不认识。 那你怎么知道过来是老太太？ 那你外行啊。 啊， 俩老妈当着搀着那个，那就是老太太。 嗯嗯嗯， 没有说三老妈，老妈三老妈来回遛弯的。 对， 对吧？ 那是老妈出操。 过去我一挡脸， 嗯。 妈呀，我回来了。 老太太说什么？ 老太太没看出来。 哇， 看看混的这个样， 嗯， 不把人气死啊。 是， 让吴老爷沐浴沐浴， 让你洗澡去。 我身上太脏了。 对，

每当到了春天，春姑娘就和我们一起玩耍，一起成长。每当到了夏天，是我们最最快乐的时刻。春姑娘，请你留下来好吗？和我们一起度过金色童年。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邀你四季读好书。 阅读，加我一个。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好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都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 延续百年味道的秘制川渝老火锅，匠心锅底，良心食材，小西街80号火锅店。 早上好，朋友们，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早晨6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18.7度，目前正处于高温黄色预警当中，今天继续晴热天气，午后城区最高气温能达到35度，天气炎热干燥，紫外线很强，户外活动请注意防暑防晒，及时补充水分。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间4级，最高气温35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9度，最大相对湿度6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能见度不错，登山气象指数为3，比较适宜登山。午后天气炎热，尽量选择早晨到上午登山。今天白天，北京地区气温较高，天气晴热，有利于光化学反应的发生，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到3级。今天的气温在35度到19度之间，白天的舒适度气象指数为3，感觉炎热，夜间的舒适度气象指数为1，感觉比较舒适。今天白天天气晴朗，光照强烈，紫外线气象指数为5，紫外线照射强度很强。 来了您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全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光膀这么一开呀，我心里都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侯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大师不惜经典，努力在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不得文章委屈，不论八大褂。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身上有黑泡，一拿起快板一点不发笑。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 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上半段我们请您欣赏刘宝瑞先生表演的书迷打砂锅，刚刚开了个头。很多听众啊，对这个刘先生提到的三侠五义那位张老先生很感兴趣，谈到了那部书当中的人物没出那个小屋，哎，都编出来了。这个桥段很有意思，很多人呢也在考证猜测刘先生所提到的这位张老先生是不是真实存在的，是假托呢还是实有其人。说到书迷打砂锅，整个故事情节在戏曲曲艺舞台上还是常见的。您像京剧、川剧啊、梆子都有这打砂锅，或者叫打锅上堂。尤其是后半部分公堂见官这个情节啊，大致相仿，跟相声也差不多。但是相声版本前面关于书迷的这个铺陈和一些细节的打磨是很有自己艺术特色的。好，请您继续欣赏单口大王刘宝瑞表演的书迷打砂锅。 唐王被困于内河，欲知何人救驾，明朝戒严，今儿不晚了，让唐王爷在河里泡一宿啊。啊，这是什么意思？不行，你不管，我得救驾去。这不是疯子吗？他要救驾去，人家大家都走了，这书馆的伙计呢扫地落凳子，一看这还一位没走，人说这是好话。哎，这位先生，你还不家吃饭去吗？这一说吃饭去，好，抡圆了给人这伙计一大嘴巴。胡说，哎，您怎么打人呢？啊，打你还多呀？吃饭，我问你，我是吃饭要紧呢还是救驾要紧呢？